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我们发现 ，We discover。 学生记者， 媒体师哥这边， 我想采访一下那个。 我们聆听 ，We listen。 欢迎收听《校园访谈》，燕园面对面。第七届北京， 我们思考 ，We think。 大地震强烈震动了中国四川省的大地，我们这一代人从那一刻似乎突然成长，学会了认同自己。 我们行动 ，We act。 Yeah, I'm the student reporter from Peking University Radio Station。Maybe I want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So, which 重大时事的深度解读 around the world, it endeavors to promot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across the world in order to contribute. 知名学者的另类思想 As president of Cornell was to try to help the community to think about how Cornell University. 风云人物的传奇人生 contribution. 马克贝雷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 近在燕园， 前世界比较教育协会会长， 近在燕园， 近在燕园， 近在燕园，面对面 Face to face in 燕园 We know the world。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燕园面对面，我是主播灰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学生书画协会的会长严佳璐以及团支书张俊峰同学。然后这次邀请到两位嘉宾，我们肯定是想要了解一下北京大学书画协会的一些故事。好，首先请两位嘉宾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学生书画协会会长严佳璐，我来自艺术学院。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学生书画协会团支书，我叫张俊峰，来自工画管理学院。 好，然后就请两位说一说对这个书画协会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书画社的话是历史是比较悠久的，在学校的整体的社团结构上面来看的话，其实最一开始以学生社团身份亮相的呢，是从80年代初曹宝林、华仁德、白先生他们三个一起来做的这个社团开始的。但是如果要是上溯的话，其实可以追溯到100年前的1917年，当时是由蔡元培校长授意，然后由沈尹默、徐悲鸿等人担任导师建立的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所以说我们社团其实呢，这么讲起来其实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还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社团。 其实这样我想到前段时间的一次是在文化节的经历吧， 那次文化节呢，就是团委是按照这个社团成立的时间早晚来排的位次。我们社团他们写的是1985年建立的，排在第四位。好，我们社团确实历史非常久远嘛。当时也是很多校友返校，刚好有一位就是83年的校友刚好回来，就看路过我们的展位说：“哎，我83年的时候也是当的是书画协会的会长呀，但我当时已经是第三届了呀。”啊，对，其实这就很说明我们这个社团的历史比较遥远，现在已经很难去考证。 嗯，确实听起来是一个有非常渊远的历史的一个社团。那现在当下你们有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吗？哦，对，我听说你们今年是评上了10佳社团了。 对，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经历吗？ 嗯，今年评上这10佳社团，我们整个的社团之内都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社团呢这次是15年之后又再次评为了10佳社团，就是上一次10佳呢是在15年之前了，已经是很久之前了，感觉，我们也是这15年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一个低迷期吧，但是这次我们为了这个10佳做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努力。首先在校内呢，我们是积极的去协助各个协会来去办一些活动，并且呢，我们代表学校，赠送香港理工大学和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校庆的那些字都是出自我们协会书写的，并且学校内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教授茶座，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清明的公祭活动，也都是我们社团来去书写的，一些挽联啊，或者是绘画的一些教授的一些头像。然后在国内呢，我们也是积极的联系国内的兄弟院校，比如说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书画协会都和我们协会有着友好的来往，然后并且也参加了我们近期的一个活动，就是这个展览，他们也来参加了。然后在国际上呢，我们每年基本上都会和日本的冲家大学进行一次友好的中日交流书画展，然后并且我们还会积极去联系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华人社团，比如说荷兰鹿特丹大学。但是我们这次10佳的评选也是比较艰辛的吧，我们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在10佳的答辩前去积极的做了一些 PPT 的一些准备，这个就是张俊峰同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啊。对，就是我们今年10佳的 PPT 做的还是非常认真的，在为了今年这次答辩，我们也相当于是向我们手画了一份 PPT 这个意思。对，我们就为这份 PPT 呢准备了一幅底板，这个底板的画是我们自己画的，然后上面每一个标题也都是我们社长自己写的，最后还专门为这个展示专门刻了一个印章盖在上面。对，所以整个社团其实对最后一个答辩活动还非常重视的，很开心我们最后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其实我是有看过你的 PPT 的，当时我打开的这一瞬间就已经被惊艳到了，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字儿，我想是肯定应该不是电脑上面弄出来的吧。就当时我想肯定在收集这些字儿包括后期处理上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对，那些字都是我们写完之后扫描上去然后 GS 处理的。 那应该花很长时间。 对，大家重视这回10佳的答辩。 最后还是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好，那既然说到是书画协会嘛，就是你们为他做了很多的努力，到底是什么力量或者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你们去为他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一直是想通过我们社团来推广一下我们北大人自己的书法，就是我们不要去和国内的一些艺术院校去相比。当然我们的那个技巧技法肯定不可能去完全的抛弃，但是我们应该更重视它的文化底蕴。北大作为一个全国的最高的学府，然后我们同学应该都有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我认为呢，我们作为一个书画协会的成员，首先第一应该是要坚持自己的专业。不论你是从事就是学习哪种专业的同学来讲，都应该以自己的专业为主，在做好自己专业前提下，然后来去进行一个书法艺术的一个追求。这 这样的话才能使你的艺术有一种文化的底蕴。不论是哪种文化底蕴，我认为这样都可以追溯像以前的书法家一样，你首先是一个学者，其次才是一个艺术家， 会有这样的风骨在。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高的期待的。因为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大学生，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大家业余时间可能就看看剧啊，刷刷微博呀，看看那些综艺节目啊，似乎我感觉我自己就很少静下心来去，别说书画了，就连我看一本书的这种时间似乎都拿不出来。就是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想法，针对大学生现在目前的这种状况？ 其实一个喜好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喜欢这个东西的话，你自然会腾出时间来去做。就比如说这例子又指向张俊峰了，他之前为了就是来练这个书法，曾经我们约定每天早上5:30起床， 哇， 然后他就写一篇字之后，他拍照发给我，然后我来看，然后我就跟他讲啊，这哪儿不对，这哪儿不对。然后我自己呢，我就在我寝室里面，我就想重新把放了好几年的一本帖子，是书谱，一个草书，然后想重新写一遍。然后就是大概坚持了一个多月吧，后来坚持不下去，起太早了，然后就临了一遍把那个章跟字体。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其实是尝试着去下功夫的。然后其实还有个社员，就是叫李元哲同学，他跟我讲，他因为他是真的喜欢书法，他每天晚上利用课余时间都要写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对，就我觉得是爱好是最重要的，时间你怎么都挤得出来。 对，我觉得师长说很有道理，就是我之前那段时间也是像师长所说，就是早上起来练书法嘛。但是我觉得这个练书法其实就是你一个静心的过程，因为书法这个过程它非常修身养性嘛，就是当你临习书法的时候，你整个人内心就会静下来。就是像我学的这个专业，就国画管理学院，大家一般心都是其实是比较浮躁的，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文科，它是一个社会学科，就是经常和人打交道，你就会变得非常的焦虑。然后我觉得早上临习书法就可以让我整个人身心变得，怎么说呢，就变得宁静下来，就不会像之前一样天天忧心忧虑的各种各样的其他事物了。对， 哦，就是它其实是可以起到一个修身养性的作用。其实这个还挺有趣的，因为让我想到我自己的专业，因为我们做了心理治疗，有一个叫正念治疗的，就是禅修打坐，它主要的主旨就是关注此时此刻。然后我想到写书法的时候，你需要凝气聚神，然后你的每一笔每一画你都需要没有杂念的去写这个。它其实我觉得好像有这种触类旁通的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我临习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吧。 那你们就是写完一篇书画的感受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一般都是会比较爽， 满足。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想想你在，比如说像信科的同学们，他们如果花了很长很长时间编这个大作业的代码都没有写出来，结果最后一刻写出来什么样的感受，一定非常的开心。我觉得就是你临习完书法，特别是你认认真真的照对照着书谱啊，写完这一篇之后，你大概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日常咱们书画协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如果说我要作为会员的话，我进了会之后我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的日常活动呢，基本上都是一个那个教学活动，就是你零基础来我们社团，我们是包教包会，童叟无欺。对，这个一直是我们招新的时候的一个标志，就是包教包会。每周六周日晚上我们都有教学班，比如说有楷书里面又分欧体、颜体和楚体，然后还有行草、篆刻、国画，然后篆书我们都有。就是我们其实社团呢，不仅仅就是希望同学们来纯粹是来写字的，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诗书画影样样皆通。 哦，就是教学活动是一个主要的内容。那还有其他的内容吗？ 平常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观展活动，就比如说北京会有一些大型的展览，你看最近的是那个千里江山，对，千里江山展的那次，然后我们也组织大家去看了。基本上吧，近几年的那些大的展览，什么像那个 张梦甫， 对，然后还有 文清明上河图，然后还有那些 张国居， 对对对，我们都组织大家去看了。然后这个组织呢，不是说是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看了就完了，我们会有专门的同学提前做好功课，然后给大家去挨个的讲解。基本上一幅画，他讲的多的话，一幅画前面能站半个小时， 哇， 大家都是收获还不错， 就是深度体验的去看那些展览。 对对 对, 对，而且每次展览之后，就有些时候吧，如果这一回参加的骨干非常多的话，大家可能会在看完展览之后一起出去玩，就像上回去那个千里江山的时候一样，看完展览之后大家就晚上一起在外边约个饭，然后去讨论这个今天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收获，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告诉大家一个小的 trick 吧，就相当于以后你去参加我们活动的时候，看到这回如果参加的骨干非常多，就一定要参加，因为它会让你收获非常大。 哦，就会你们会交流很多关于书画的一些感想。其实这种思维还有感受的交流碰撞是一个非常丰富还有美妙的过程，至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说最近是百念校庆，再加上一个是书法研究会还有画法研究会成立了100周年，我知道你们好像准备了一个叫书香满燕园的活动，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吗？ 这个活动我们其实是一年之前就开始策划了，然后中间名字也换过，然后各种策划全都大大的改动过，最终成了今天这个展览的一个模式，我觉得是特别不容易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首先是这个活动呢是申请到那个拉帕拉社团发展基金，然后也是团委给了我们特别大的一个支持。5月14号到20号的这个展期呢，这个展览主要就是展了大概有4部分的书画作品吧。一部分是脱胎于我们3月份在学校举办的一个书香满燕园校园书画大赛，同学参与的其实还是蛮多的，收到多少幅作品？130多幅是吧？ 同学的作品就有130多幅。 对对对对，收到了很多。然后我们是请了3位评委老师，然后进行了一些评选，选出了一部分可以入展参加这个展览的一些作品。然后这是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北大人自己的作品。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北大老师的一些作品，就是一些知名的教授，他们有一个协会叫做北京大学书画协会，其实就是一个教师的书画协会这么一个组织，他们提供了一部分作品在里面，然后质量特别高。然后第三部分呢是我们北大的职工作品，包括一些后勤啊、校医院啊之类的老师都有参与。然后第四部分呢就是我之前讲的一些外校兄弟院校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浙大，然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等，都给我们寄了作品，所以说这次展览还是蛮成功的。张振铎老师给我们的评价呢是有史以来北京大学学生举办的最为成功的一次展览。 听起来还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这次展览确实挺成功的。 这里我又有一个小问题了，就是对于我们这种零基础的人，如何去欣赏一个展览，或者是说对如何去系统的有一点专业性质的去欣赏这些作品呢？你们能给出一些建议吗？ 如果要是零基础的，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建议啊，还是就是看一个书法展之前，还是稍微做一点点小功课。就比如说你要去看一个书法展，你就可以去看一下，翻一下字帖。就比如说看一下二王的字帖，就是王羲之、王献之他们那些东西，就是最古的以前的。看一看颜真卿啊、欧阳询呀、他们那些楷书是怎么写，就先了解，稍微了解一下，那我们传承的那些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再抱着这个传承的这颗心，然后再去欣赏那些作品，你就会发现啊，我们现在和古人有什么差距，然后我们学到了古人什么东西。是这样。 我觉得施老师非常有道理啊。所以我觉得咱们看展览之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就像之前咱们其实之前施老师说这样，就是即使是我们一些很资深的老师人带着大家去看一些展览的话，他也是会提前做好功课的。就像 像每次带我去看展览的莫新宇学长一样教我们。我是记得我以前跟他去看展览的时候，他会提前一天晚上去查非常非常多的资料，把这些资料发到这个群里让大家都来看一看。对，其实这就是帮助你更好的理解这个展品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吧，就让你更加清楚地了解到这些作品想表达什么，表达什么样的含义，让你更清楚地感受到这个画家当时的心境。对， 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或者是你自己要提前做好准备之后，你才能就脑子里有一个模板，你可以去对比，去找他们的不同和相同。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模板吧，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艺术的看待其实就要和做学术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可能是打一个毫无准备之战，就是我不管是去看什么，咱们都应该是先做一点基础，做一点那个 找文献。 对，现在估计有点累，就是你确实是，如果你真的想看懂一个书法作品或者一个绘画作品的话，确实是需要的文献是不少。 因为之前我也了解到张俊峰同学是可以说是算半零基础参加你们的这个教学活动。对，你有什么收获或者是体验吗？就是作为学员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收获还是挺大的吧，就是我之前可能在小学的时候曾经练过的那个书法，但是后来由于种种的原因就中间停了很长时间，没有像社长这样继续坚持练下去，练得很好。我就上大学之后重新加入了书法协会，开始捡起这个之前的记忆吧。我觉得这个还真挺有意思的吧，就是这个有一个古怪师傅在上面教你，然后你有什么写完之后就当场给你指出，我觉得你这有什么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这个结构不是很好，你没有模仿到之前这个结构怎么怎么写的。就我觉得当有一个写得非常好的人教你的时候，其实你的进步是非常快的。然后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就像我在那个班，其实大家其实基础都不是很好，然后大家但是在半个学期之后或者说一个学期之后，在冬天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一起去写春联了，就写出来春联其实效果还非常棒的，就我们公众号上也会展示出来这些图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还非常有意思。如果你们加入书画协会的话，大概你们半一个学期之后也可以写个春联给家里挂一挂，多喜庆啊。 说的我有些蠢蠢欲动，真的。那你刚刚说到社长是从小学书法，然后学了很多很多年，社长听到了这个评价，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想分享的故事吗？ 这个是一个比较凄凉的故事。也不是啊，就是因为从小学这个，其实童子功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你就能说练就练成的，确实是经历了不少辛苦吧。而在我的童年，我有印象里面，我估计大家但凡学比如说学乐器，其实都有可能都有这种想法，就是你的童年里面其实没有其他东西，就是一个你学习的这个东西。我甚至想不起来我以前会被家长要求去写作业，这个我想不起来，但是我就是能想到印象中全都是去写字，必须要去写字。我4岁是开始去学习书法的，然后那会儿特别矮，桌子都够不着，你还必须得站着写，然后你脚底下要垫一个小板凳，然后手上右手要绑沙袋，然后就那么去写字。然后我现在右手这肱二头肌是我全身上下唯一一块肌肉，就是小肉练成。 4岁的时候，这也太小了吧？ 对， 我4岁的时候还不识字儿呢。 我感觉我那会儿估计也不识字儿，一开始就是写那个房影儿，就是底下给你衬一个东西，然后你在上面垫一个比较薄的纸，然后那么写。 其实这个是算练出他的这个肌肉感觉，还有就是这种。不是游泳的说水感，学乐器的说乐感，这个就是 一个 书画感、书法感， 一个等于是你的那个肌肉已经成了定式了。 哦， 你就是那么一动它，然后自然就会写出来。虽然说其实我写的也不是很好啊，就是在业余的里面算还可以了，也不能和那个专业的去相比。但是我觉得我还挺感谢。我爸妈能让我从小去那么学习一项艺术。 那当时有没有就是让你 印象深刻的老师啊，或者是发生的一些故事 啊？说起来这个老师其实和那个北大还有一小点点的渊源，因为我以前我的老师，我的书法老师曾经教过一个学姐，比我大特别多，然后她当时就是当年的咱们北京大学书法协会的会长，然后我那个老师就讲啊，你们以后谁要是去了北大呢，就一定要做一下这个书法协会的会长。我也是很开心，就是完成了老师的这个愿望吧。对，然后那个老头特别有意思，他特别特别老了，80多岁了，就是在我打小的时候，4岁的时候，天天就跟我念叨，边说看字帖一定要仔细看，然后中锋运笔，然后下一句就是这个书法你要当酒喝，不能当饭吃。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要那个加强自己的专业，但是呢这个艺术这个东西你也不能放松，但是你主次你要分清楚，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书法的一个见解和认识嘛。 就是其实当我们在追求这些艺术或者是精神文化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不应该去忘记现实，或者说是我们不应该为了去逃避回避现实而去把自己投入到 对 这些艺术圈。 就是你艺术其实可以格外的大，但是你自己本体要留一个你自己本身的东西，也许你可以把艺术作为你自己的本体，但是如果你本身不是这个东西的话，我建议不要为了追求它而去放弃你的本身。 对，就像我们社团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同学，他们专业其实都不是跟艺术相关的，但是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爱好，就是写书法。就是像比如说我之前认识一个物理学院的学长，他就是特别喜欢音韵学，他就每次跟我们这个一个中文系的前社长一起讨论音韵学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呀，就是他不光在自己的本专业就物理上学造诣比较好，那同时也去涉猎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这些艺术方面的一些知识，去陶冶自己的情操。我觉得这种例子在我们社团其实非常多见的，比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前任社长穆新宇同学，就是每次带我们去看展的这个社长，他也是政管的同时需要一个中文的双大家都其实不是这样一个，像刚刚市长所说这样嘛，就是大家都把它当酒喝而不是当饭吃。大家都只是想把这个书法作为一个陶冶自己身心的一个工具，而不是想把它作为一个谋生的工具。对，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是我们北大的学子去念书法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吧。 对，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爱好，可以区别于当然不是说什么爱好都会有优先高劣之分，但是它确实是会和比如说我吧，我平时可能无聊的时候就会因为很累就会去看剧啊，刷微博呀，就做这些不费脑子的事情，但挺浪费时间的。但书法和这些爱好肯定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有一点，但其实我觉得爱好都是平等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猿人并肩沙沙看夕阳。仰望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写取一段短短的诗行，去打动爱人的心，也打动你的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大广播台特别节目《诗短情长》，我是主播赵晴柔， 我是主播贾翔宇。 感谢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真诚的回应。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播送听众来稿。 听众 GL Andrew 为我们发来了第一条来稿，致可人，写取自聂鲁达的诗作《你的脚》。 但是我之所以爱你的双脚，还因为他们曾踏遍土地，蒙受风尘，涉水过渠，直到你与我相遇。 校外听众红富士的梦为我们发来一首他自己的作品，并写道： 你好，我不是北大的同学，但是我在墙上看见你们的活动了，有一首诗想送给我一个发小，从小一起玩，已经失踪一个多月了，下落不明，只想为他祈祷，谢谢。 世界总在两极，在幸福与痛苦的边缘，在兴奋与失落的终点，在执着与懊悔中徘徊，在爱与恨间往来。驻足，回首，迷雾，尽是迷雾，有谁知道？有谁知道你所行走的道路到底是通往天堂还是死亡？有谁知道那路边痛哭的到底为何而生？有谁知道黑夜中的哪朵花儿正在欢喜，哪阵风儿在流浪？有谁知道时光隧道匆匆穿梭的人们，谁在哭，谁在笑，谁在期待，谁在绝望，谁在地狱游走，谁在仰望天堂？人有高低，路归同途。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听众“就像听雨”风染尘的作品，致陌生人。 少年狂，见你却依旧慌张，自从遇见了你开始，千山万水都黯然失色，我便停止了流浪。我走过很多路，每一站都有人下车，唯独你选择与我同行。 你是远方风景，我是游走路人，跋山涉水，只为见你。在青山绿水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人生这座桥。人生短短数十载，想和你 认真又潦草的过。 听众鲍伟区发来一首原创古体诗，年初六夜行至燕园有感，并留言： 这是我写的，送给我的第二个故乡。自来到这里起，故乡也有了燕园。 屠苏尽了尊未收，瓷鸾别翠访重楼，朝饮汉江一捧水，西见燕都四方秋。古塔一解行人意，新月却晚游子秀。他乡有我单牵案，便作故乡何须愁。 我台电影节目主播陆哥也发来了自己的作品。 我坐在食堂第三条桌子的第八个座位， 因为你曾坐在这里。 我坐在教室里第三排的第二个座位， 听着你听过的课。 我在400米的操场上奔跑， 与你相同的圈数。 那天你一袭黑色长裙， 黑色的高跟鞋总共踩中了4片银杏叶。 那天你携着粉红色的手包， 拉链右边有一朵山茶花的图案。 你转身进入第二教学楼， 缓缓走上二楼。 你始终没有看到我。 在520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也收到了听众朋友们的甜蜜留言。 听众遥遥不开心就撅撅嘴写道：往后余生，风雪是你，晴空是你，清贫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听众于白伟写道：我本以为人总要经历过几段痛彻心扉的爱情，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脾气秉性，直到第一次遇到了你。 听众莫凡写道：与君书，若再见你，事隔经年，我将如何治愈？以沉默，以眼泪，当知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 听众李明涵写道：归你的花瓣，你知道我是爱着你的，毫不吝啬的用生之热血将你浇灌。月夜深沉，我遥望那一束白花，一手敬酒，发上别着箫声里的紫小花。我希望我白色帆布鞋上紫色裙边上全是白色的小花，无起也落，无见也出。 欢迎继续收听北大广播台特别节目《诗短情长》，下面为您播出的是听众周凯月 K 的作品。 那是我第一次停留欣赏蝉声，脑海中是群兽呜咽， 阻止我听懂告别，告别在虚实之间。 或经常产生记忆，产生可溯回的水坡、羊角和鹿的爱，也未必不相逢。梦境是现实的羽化，我与你相隔三年， 行走伴随着倾斜，直到再次踩到重合的脚印。此前我错失与你并肩的机会，你错失我沉默的语言，沉默又过了三年。 听众小何发来一首舒婷的《黄昏星》。 从红马群似的奔云中升起，你蔚蓝而且宁静，蔚蓝而且宁静，仿佛为了告别，为了嘱托，短暂的顾盼之间倾注无限深情。 你解开山楂树，一只只挽留的手臂依次沉入夜的深渊。我还站在你照耀过的地方，思绪随晚归的鸟雀在霞韵中纷飞，直至月上松林。 让我回答你吧，我答应你，即使没有你作伴，也要摸索着往上攀登，永不疲倦，永不疲倦，千百次奉献出与你同样光洁的心。 这是我的城市，我期待着你的来临。烟囱、电缆、鱼骨天线在残缺不全的空中置网，野天鹅和小云雀都被警告过了，孩子们的画册里只有麦穗、枪和圆规画成的月亮，于是他们在晚上做梦。 这是我的城市的黄昏，我相信你一定来临。阳光顺着墙根溜走，深黑的钟楼和上漆的新村都像是临时布景，海傍着礁石沉默着，风傍着棕榈沉默着，这是歌曲里一个小小的停顿。 我的城市有无数向你打开的窗户，我的城市有无数瞩望你的眼睛。阳台上的盆花，屋顶上东奔西撞的风筝，甚至小阁楼里那只不成调的小提琴，在每个人的头上和愿望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心。 因而我深信你将来临， 因而我确信你已来临。听众理想为我们发来了梁实秋先生送行李的话：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而关于远行与送行，听众田大友 为我们发来了一首深情的原创作品，致远行的姐姐。 我抱着时钟哭，你看着分针笑，我拼命想阻止时钟走动，你起身要走，我不知道该松开时钟还是该松开你的衣角。广播台主播 Rayley 郭为我们发来了自己的原创作品。 我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与你陪伴共度芳华，走一条铺满桃花的路，走过情窦初开，走到两鬓斑白。 听众以敖以翔发来了博尔赫斯的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我给你瘦弱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的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我给你我已死去的祖辈，后人们用大理石祭奠的先魂，我父亲的父亲阵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边境，两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死的时候蓄着胡子，尸体被士兵们用牛皮裹起。我母亲的祖父那年才24岁，在秘鲁率领300人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亡魂。 我给你我的书中所能蕴含的一切物理，以及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气概和幽默。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银子造句，不和梦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多年前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我给你关于你生命的诠释，关于你自己的理论，你的真实而惊人的存在。 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 大广播台 QQ 空间的关注者也为我们发来了许多真诚的回复。 网络平台听众小旭为我们发来了诗人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的一段，并写道： 希望幸福带给每个人。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今天我们将以这首诗作结。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